你喜欢这首歌吗？喜欢这样的氛围吗？在这舒服的夜晚里，这里、那里，还有全世界的好朋友们，由中正之声 FM88.1 平安您好制作团队，在您睡前的两个小时里，继续的陪伴你们。我是制作团队的孟博，这是我的声音，希望你们会喜欢。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这里是国立中正大学中正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Canisius， 将陪伴您接下来的午夜两个小时，轻松又平安。这一周呢，距离圣诞节又快到咯，您有什么愿望想对耶稣哥哥说呢？希望您的想法和愿望，耶稣哥都能帮您实现和达成哦。今晚坐在我身边的朋友，他也喜欢耶稣哥哥哦，经常和他说说话。现在就来请这位大哥哥向全球的听众朋友们用中文及波兰语向全球的听众朋友问好，并且简单的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的中文的名字是博克伟，我是来自波兰的天主教的神父。那我的波兰的名字是 Piotr Butkiewicz，这个 Piotr 就是 Peter 的意思。那我到台湾已经12年多，其实我很喜欢台湾。 神父，你要不要用波兰语跟台湾的波兰人问候一下？ 好，那晚上我们平常会说 Dobry wieczór， Dobry 是好的意思， wieczór 是晚上。可是如果我们要晚上我们要回家，就是跟别人说再见，我们会说 Dobra noc， noc 也是晚上，可是就是好像我们祝他们有好的梦，好好的休息的意思。 其实在台湾的波兰人也很认真的在、为每天的生活工作打拼，所以神父是不是也请您可以给他们一些祝福的话？ 希望所有的今天听这个节目的朋友，你们会感觉到天主就是神上帝赐给你们的平安，还有真正的喜乐，不是那种世界给我们的喜乐，是天主给我们的喜乐。 那您要不要先说一个圣诞节的，就是您有想要一个什么圣诞礼物吗？因为圣诞节快到了。 我自己吗？别人给我的礼物吗？ 都可以，就是您希望今年圣诞老公公可以给你一个什么样的礼物？ 我想就是这个平安，心里的平安还有喜乐最重要。对， 谢谢博克伟神父。其实博克伟神父他是来自一个距离台湾很遥远的一个东欧国家，就是波兰。那波兰呢，我刚刚跟神父学习了一下，叫 Polska。 那波兰其实对台湾民众来说，其实这个国家还是很陌生。它虽然它是一个很古老的国家，但是是不是可以先请博神父为我们大概说明一下它到底位置在哪里？ 对，波兰刚好是在 欧洲的中间，就是从地理这个角度来看是中欧，不过很多人也说波兰属于东欧，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历史的关系，我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1989，我们属于这个共产主义，所以很多人说我们是东欧。不过从气候角度来看，也有人说我们是北欧，天气比较冷，反正都可以。 其实波兰大概是在两个国家中间，就是东边是以前的苏联，那西边就是现在的德国，大概是这两个国家，它就夹在这两个大国家之间。其实波兰本身它是一大片的平原，就是所谓的欧陆平原，那大概海拔不会超过200公尺，那可能没有高山。基本上这个大平原呢，其实上主也给他们很丰厚的赏赐，就是说这个大平原上因为土壤很肥沃，所以他们种了很多大麦啊，还有马铃薯，然后听说有一些高丽菜，然后大麦呢可以磨成粉，然后做成面包，然后它也可以酿成伏特加酒，这可以说是波兰人的日用食粮跟饮料。那马铃薯呢可以做餐点的薯泥，那高丽菜呢当然就是可以放火锅。其实波兰人也喜欢吃火锅，对不对？ 不是，我在波兰的时候根本没有看过火锅，而且波兰的高丽菜不太适合做火锅。 OK， 你除非你很有耐心才可以用波兰的高丽菜，因为要煮很久，波兰的高丽菜才会变很软。 那波兰高丽菜大概是用在什么地方比较多？ 就是我们用煮汤也可以，或是加肉，其他的 是包起来吃这样子。 对，比如说包起来可以吃，还蛮不错。 了解，就刚刚我们有提到面包跟伏特加酒，那神父可不可以大概说明一下波兰的面包跟伏特加酒有什么特点？ 对，我每次回去波兰，我很想吃波兰的面包，也不必加什么东西，就是直接吃，因为真的我们在台湾可能真的买不到这种的面包。基本上波兰的面包比较重，比较硬，有人开玩笑说我们可以用波兰的面包来杀人，因为好像石头一样，不过有点过分，不过真的比较硬，然后外皮比较脆，然后比较硬，然后里面是比较软的，这个很好吃的部分。 听说法国面包也很硬，也可以拿来打人。 对， 所以您觉得哪个比较硬？ 可能法国的比较硬，可是我们波兰的比较重。 是比较大颗吗？还是说 都有小的大的都有？ 波兰面包本身会不会很昂贵？ 还好。 大概一个面包，您大概觉得是台币多少钱？一个普通的波兰面包？ 比在台湾的价钱应该便宜，因为我们波兰人都每天吃，而且有自己的麦子，所以大概我想20块台币可以买蛮大的面包。 OK，的确是一个很不错的。那个伏特加酒，其实我认识一些朋友，他们有在收集，其中有一些牌子我已经不记得，但是我知道有那个就大卖场卖，就整个都红色的或整个都绿色的，那酒精浓度大概 70% 的那种，就是红色绿色那种。对，就是它调酒味道还不错。那听说最近还有一款他们想要去买，就是一个叫生命之水的，就是高达 90% 的酒精，那听说喝了就全身就会被消毒。那神父你喜不喜欢喝这种？ 这种当然我们不会直接喝，太强，这个又大概有95度、这个不可能有人会喝。那这个是我们会调酒， 调酒， 对， 不是调酒，是调酒， 调酒，对 。 然后有些人也会做药，就是医疗的作用也不错。 所以我刚想到那个红色绿色是不是叫艾必斯啊？ 这个我不太清 楚。对，就是他们的味道真的很特殊。就喝起来很像快乐似神仙，但是大概半小时之后就会开始讲出一些真心话。 对， 所以神父您平常都没有在随身携带一瓶 啊？没有，这个我想不必。 你应该要怀念一下祖国所酿的，就是祖国的麦子的呀，波兰。所以冒昧问一下，神父您很少在喝酒吗？ 对，比较少。 好，我们这里要呼吁一下，就是开车不喝酒，那喝酒的话，神父会送您回家。 其实波兰这块土地呢，有这些农作物，那有高品质的伏特加。那神父，您觉得波兰还有什么让您觉得想要再介绍给听众朋友的？ 对，如果你们有机会去波兰，可以尝试各种各样的农品， 农作物， 农作物 有哪些？ 比如说就是牛奶做的东西，其实 就是味道很重，而且上面还会发霉，对不对？ 这种的我们有吃过，不过 听说那个有一种 买得到 蓝色的发霉，然后听说那最贵的那种，所以你们不是做这一种的？ 我们波兰还好，不会， 也不是做黑色的。OK， 黑色不能吃， 除非你自己做这种的。 所以你是，所以波兰的乳酪吗？ 对， 他们口味是偏酸的吗？还是怎么样的味 道？都有、啊、各种各样的都有。 那神父你喜欢什么口味的？是咸的还是甜的？还是 不要太咸也不要太甜，就是 它是不是会加盐巴？要不然怎么是咸的？是不是有加盐巴？ 这个我不太清楚，那个做起司的过程是怎么样，我不太清楚。应该 做起司是家家户户可以做，还是只有工厂才做？ 没有，目前应该很少有人自己做，这个太复杂，也太花太多时间。 因为我看那个卡通就是在讲东欧的部分，那他们好像都会家家户户都 有 烟囱啊， 有 牛，那也会自己做乳酪。对，好 OK， 所以现在是没有的，比较少。 反正我没有看过哦。 神父你怎么可以这么笃定就说了？好 OK， 好，谢谢。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先请伯克伟神父来介绍第一首歌曲好吗？ 那圣诞节真的快到了，所以我想我们可以听波兰的圣诞歌。其实波兰有很多我们自己编的圣诞歌，然后也很好听的，所以现在我们要听一首，它的歌名是 Swobieleż， 意思是就是耶稣在马槽里躺着。 OK， 好，谢谢伯克伟神父，我们就来听这首歌吧。 Naprzód tedy, niechaj wszędy zabrzmi świat wesołości. że posłany jest nam dany Emanuel w niskości. Jego tedy przywitajmy z anołami, zaśpiewajmy chwała na wysokości. Jego tedy przywitajmy z anołami, zaśpiewajmy chwała. 生活，双手给我拍一拍，摇摆甩头发。国立中正大学学校实习无线广播电台。 没有烟抽的日子，没有烟抽的日子。 哎，没有烟喽，喏，这根烟给你啊。 没有啦。我在戒烟，还不是我女朋友说我在抽烟，她就要跟我分手。 哇，用不着这样吧？ 她是不希望我抽烟伤害自己，而她也不会被二手烟伤害。 对耶，我真是糟糕，都没有想过周遭其他人的感受。 各位抽烟的朋友，你知道吗？二手烟对别人身体健康造成的伤害，远比自我来的还要严重。 当您掏出烟的时候，请想想身边的人，为自己的健康把关，也为他们的身体着想。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这里是国立中正大学中正之声 FM88.1 平安音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今天在现场陪伴我们的呢，是来自波兰的波克伟神父。波克伟神父，波兰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古老的国家，包括他的宗教信仰也很古老，大概是在西元966年，也就是10世纪中叶。那当时有一个大公，也就是一个国王，他就把天主教呢定为国教，所以有这样一个历史传统以后呢，现在的波兰人呢，其实已经有95%都是天主教的教友，而且呢，每个地方呢也都会有陆陆续续的大教堂跟小教堂，然后这些教堂 也都是一个历史遗迹。那整个波兰呢，其实它的宗教信仰呢是非常浓厚。那这个宗教信仰呢，其实也已经跟当地的居民呢，他们日常生活呢，还有心灵寄托都已经把它绑在一起。那么现在我们就很好奇，想要来问那伯克伟神父，就是说，您是不是在一个这么样一个很浓厚的天主教信仰的一个国家啊，包括这个社会，还有整个家庭教育，是不是在小时候就会让你想说，哎，将来有可能当神父的一个想法？ 其实有，不过不是很认真的想，就是我大概读国小的时候，我常常去教会，然后观察神父他弥撒的时候做的事情，然后觉得非常有意思，好像有很特别那种神圣的隆重的那种感觉。所以有时候我回家以后，我好像 我自己做神父哦，然后准备我们天主教弥撒的时候用的一些经本，然后假装我就是神父哦。可是那时候当然还没有决定我要当神父，这个开始真正的想要当神父应该是大概16岁的时候。那时候我对信仰 也比较有兴趣，然后几乎每天去圣堂然后参加弥撒。然后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影响到我的现在的生活，就是1991年，现任的教宗若望保禄20他到波兰朝圣，然后刚好我有机会参加他主持的弥撒。而是那时候参加弥撒的教友非常多，我现在忘记了有多少个人，反正可能是20万个人参加弥撒，都是在机场，在户外。那我看到那么多的人来参加教宗主持的弥撒，然后听到教宗的声音，非常感动，因为我看，哎，这些人都是为了他，也为了信仰来。所以我开始想，信仰教会真的非常重要。 就是后来我想、啊、看到 我可以往这个方向走，安排我的未来。 那家人当初有没有反对您就是这样子，就是说想要当神父？因为当神父基本上就是不结婚，然后、一辈子就要进修道院这样子。那您家里真的很同意这样做吗？ 因为你刚刚说波兰就是天主教的国家，所以这个环境跟台湾的环境不一样。可能一般的台湾人如果不结婚觉得有点舍不得，可是波兰人如果他们的儿子要当神父，他们会很高兴，或者是一种荣幸。不过我父母，我19岁入修院，那时候也没有给我很大的压力，就是啊，试试看，也许他会继续走这条路，可是如果他有一天回来也没关系。 所以您的父母是非常支持您走这一条路，至少当初是没有拒绝您这一条路吗？是这个意思吗？ 也不是完全支持，因为基本上有两种天主教的神职人员，就是神父，有教区的还有修会的。那我选择是当修会的神父，就是我属于圣言会。那修会的神父也很重视团体生活，而且当神父圣神父以后，每一个修会的神父可以被派遣到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地方可以去。那教区的神父他们比较独立，就是哲学神学毕业以后离开修院，他们就是独立，也做一个人做他们的牧灵工作，我们有团体生活。而且他们教区的神父平常在自己的故乡附近服务，平常不会去很远的地方、哦、所以我父母其实也不是很喜欢我入圣言会。因为圣言会的特色，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去国外传教，那对我父母来说这是一个蛮大的挑战。 您父母在您进入圣言会之后，他有在就是他有来看您吗？ 哦，没有。 我想说他应该来看一下，包括房间有没有整齐啊，有没有扫地啊，就是他们没有再来看过。 他们年纪已经蛮大，而且身体也不是很健康，就是波兰太远，坐飞机太辛苦，所以可能没有办法。 其实我认识伯克伟神父虽然是没有很熟，但是我觉得啦，他伯神父应该是一个可以让爸爸妈妈放心的一个小孩子，对不对？应该是，要不然，对啊，其实我觉得您的父母亲应该也很放心的把您交给天主。 好，希望，对， 应该是啦，应该是。 还是会担心，我也会担心他们。 啊，当然，当然，就是身为儿子的也会担心父母亲。那父母亲当然也会祝福你，不管是在波兰或者是在哪个地方，他们都还是很希望您能开开心心的做您想要做的事。那我们现在要再放一首歌了耶，时间过得好快，请神父再介绍第二首歌给我们。 那我想因为我们刚刚讲的都是跟信仰有关系的事、波兰也有一些东正教徒，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听东正教的教会的歌，波兰话是Modlitwa Jezu Sowa。 这首歌的内容其实只有 一句话，主耶稣基督天主的独生子，求你垂怜我们。 好，我们就来听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Jesus, 满晒头烦恼，转眼成空，哦，精神精神永远都一年不休。精神精神 FM 88.1，哎，你听了吗？ 西元2990年，吸血鬼国度里出现了急性尖牙退化症，吸血鬼们失去了吃饭的家伙，爆发大饥荒。于是国王召集了大臣们开始协商。 难道我们平常没有储存血吗？ 哎呀，从前大家见人就吸，根本没有存血的习惯啊。 No， 有血当思，无血之苦，卷起衣袖，你也可以加入救人的行列。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这里是国立中正大学中正之声 FM 88.1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Canisius， 将陪伴您接下来的午夜两个小时轻松又平安。现在呢，现场呢除了我之外，还有一来自波兰的神父波克伟神父在我们现场陪伴我们大家。那神父，我们真的很想向您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说您为什么会想来台湾这个地方来传福音？ 嗯，对，这个故事有点复杂。我刚刚有讲，我们圣年会的神父修士就是大部分都会出国，离开自己的国家，然后去很远的地方传教。那我入会的时候，我很想去非洲。我觉得那时候我对自己可能比较有信心，然后我本身很喜欢挑战自己。那我想非洲是一个比较环境比较没有那么舒服的地方，然后我想我可以。不过后来我发现我的身体不是很健康，有蛮多的毛病，那我慢慢的放弃这个我的梦想，去非洲的梦想。 去那里是不是自杀？对不对？ 啊，没有。 OK， 那 okay.为什么台湾呢？其实刚开始我认为这个亚洲的文化很深奥，我们欧洲人可能很难了解这里的文化，而且语言也很难学。我小时候读小学的时候，我最大的困难就是学外文方面，哦，我有点懒惰，没有兴趣。那所以我入圣年会的时候，我觉得啊，去台湾或是日本啊，那边的语言那么难学，可能没有办法，所以根本没有想过。可是后来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暑假的时候有一个英文的课程，好像两三个礼拜，然后最后有一个考试，就是我们所有的修院的修士要必须上课，然后最后考试。那时候我真的很认真哦，每天学英文。那最后的结果呢？考试的结果我们都知道，有一个修士他英文方面非常厉害，真的很专业。可是考试的时候我可以说打败他，我是第一名，他是第二名而已。所以这个给我一个大的鼓励，然后我想诶，我不能去非洲，我的身体太虚弱，那是不是可以试试看到那种语言比较难学的地方试试看。所以啊，刚好有机会申请到台湾，到现在。 所以在亚洲国家中，当时除了台湾之外，您是否还要考虑到日本或韩国？ 其实也没有，就是我想学，无论后来我在那里如果我会讲中文很好用，其实好像全世界的中国人可以沟通，很好用。所以我从这个角度看着这件事。 因为如果说用一个浮船的角度的话，其实日本他们的那个天主教友还是很少的，他也不是一个基督国家，所以我想说您当初为什么没有考虑日本，而且日本本身也是一个先进的国家。 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比如说我申请来台湾的时候，我们圣年会的负责这个桃城团体，就是修士团体的，也是一个波兰的神父，所以我想啊，如果以后我遇到什么困难可以找他，然后他会安慰我一下，给我力量。 那请问这位神父现在还在台湾吗？ 对对，还在。嗯 ，OK， 好，很好 ，very good。好，那既然来台湾，当然就要学中文。那神父，您可不可以分享在台湾学中文的一些困难跟有趣的事情？ 好，那其实有蛮多蛮好笑的事情。那当然现在觉得很好笑，不过那时候很悲伤。 我来台湾就是中文的一句话也不会，所以从零开始在辅仁大学语言中心开始学中文，那速度很慢，因为对我们欧洲人来说学中文真的非常难。那我记得一些好笑的事情，比如说我第一次准备一些简单的教会的道理，就是在教会跟小朋友要分享的，然后我准备很紧张，然后很辛苦，花很多时间，后来时间到了，然后我开始讲，我讲第一句话，那讲完以后小朋友都笑了，笑我了，然后我根本不晓得为什么他们笑，可是后来我发现我以为我的发音标准，结果他们我讲的跟他们听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事，而且很好笑的事。那还有一件事，就是那时候我到台湾应该是已经第二年，那时候有另外的波兰的修士也来台湾学中文，然后我那时候我在他面前很骄傲，因为我已经会讲，可以沟通，用中文可以沟通。然后我有一次我带他去，就是在台北去外面吃饭，然后我们开始点菜，那他说哦我很饿，我想吃肉，然后好，我看了个菜单，有就是第一个字，这个菜单里面一个字是牛，诶，所以应该是牛肉，要不然是什么？结果呢根本不是牛肉，是牛棒。那个服务生把这个牛棒的一盘给我放在我们的桌子，这个像什么蔬菜，是不是那块肉牛肉在里面，就是被这个蔬菜盖起来，所以我拿筷子挖，结果都没有找到，小块肉也没有，所以那时候那个修士非常生气，因为肚子很饿，我很尴尬，因为我以为我已经很会讲中文，结果还要继续努力。 其实我觉得外国人来到一个不同于自己国家的地方，其实在生活上跟语言上其实都会很辛苦，所以您那时候遇到这样的一个困难跟挫折，您有没有想说那就在台湾待个几年就离开就好了？ 对，没错，就是大概我到台湾第三年的时候，我有这样的想法，然后一直心里面挣扎，我到底要留下来还是回去，因为如果留下来那我真的很辛苦，而且好像没有好的结果，好像台湾的天主教不需要我，我没有办法找到我可以做的事。那后来还是决定留下来，然后还要在辅大继续读神学，这也蛮辛苦。 为什么还是想留下？我觉得您可以再进一步说明吗？是譬如说有人鼓励你留下来吗？还是说脸皮太厚？ 我刚刚说好像没有人需要我，可是有一天有一个教友找我，然后他请我帮他解释一些关于信仰的事，就是我们的教理。那时候我当然还不太会，就是用很简单的话帮他了解我们的信仰。不过这件事让我了解，我来台湾不是为了给很多的人讲道理，给很多的人听，比如说几千个人，不是，就是有时候为了一个人，也许一个人需要我，还值得留下来，所以是这个原因。 感谢天主，也感谢伯克尔神父。其实你刚刚讲的那句话真的是让我很感动，就是不一定要为千万人，但是如果可以让一个人得到他想要的帮助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很可贵的。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中正之声，随时伴你激发创意及潜力，我是红兰。 哦哟，最近脸上一直长痘痘，这样叫我怎么去联谊啊？ 一定是太晚睡，所以内分泌失调了啦。 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最近肠胃好像也怪怪的。 谁叫你宵夜都吃炸的？再这样，你平常沉默的肝都要抗议了。 那怎么办？我还很年轻呢。 快去做健康检查看看有没有问题吧，提早预防比事后治疗更有效哦。 提醒您，有些症状初期并没有发病征兆，透过半年一次的健康检查，我们的健康才会更有保障哦。 定期做健检，快乐每一天。 其实呢，就我的了解，其实伯克伟神父除了在平地服务之外，其实他也在台湾服务原住民同胞。那伯克伟神父其实呢，之前是在北部树林那边服务，那边可能比较多的是阿美族，对。那现在是在阿里山那服务邹族。那可以请伯克伟神父大概介绍一下，您在服务阿美族那边有没有什么特别让你印象就是比较难忘的事情？ 阿美族其实我觉得他们对我很热心很好客哦，也不断的支持我。我刚刚说了，我开始讲一些简单的道理，小朋友笑我，不过后来他们都很支持我，也鼓励我，他们说不错，你讲得很好，所以这个也是很大的帮助。 您想留下来是不是天天请你吃烤猪肉 啊？其实阿美族也很喜欢吃蔬菜 蔬菜，所以他们不太 野菜，对对， 不太常烤山猪肉。 这个在台北大都市比较困难了。 因为我想说之前就跟各位听众报告，就我跟伯克伟神父在阿里山住了几天，那我发现到当地的邹族非常好客，那他们会邀请朋友就是大家一起来吃烤猪肉，所以我以为台北也可能是这样子。 比较少，对。 OK， 好，了解。所以您在台北服务了几年？ 在台北我想学中文有升学应该不算服务的时间， 了解，对。 所以从升职士到离开台北大概有3年的时间。 所以3年您除了要学中文之外，您还要再学阿美族的话，对不对？ 我学到一些简单的话，可是现在因为已经快5年都没有用，所以好像慢慢的忘记。 那神父您有阿美族的名字吗？ 对，我的阿美族的名字是提鲁，就是捕鱼的那个王子， 捕鱼的王子。 对，那另外的意思跟教会有关系，就是彼得波多路的意思。 您讲是提鲁吗？ 对 对, 对， 提鲁一个就是捕鱼的王子，一个是波多路这个名字。 对 对, 对, 对。 OK， 那我们先来休息一下，我们再来请伯克伟神父来介绍第三首歌好吗？ 那我想每个台湾人都听过肖邦这个名字，他也是我的同胞， 对，波兰人， 对。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听他的作品， 钢琴作品。 起生活，双手给我拍一拍，摇摆甩头烦恼，转眼成空，哦，今生今世永远都一念不休。今生今世 FM88.1，我是林学姐，给你好音乐。 嘿、hey, 你这条抹布借我一下。 哎、欸、那明明就是我的毛巾。 什么毛巾这么脏，你不怕感染红眼症吗？ 天哪、啊、红眼症不要来。你知道吗，毛巾不可与他人共用，而且应该经常接触阳光曝晒，若有破损或变色变质应及时更换，避免滋生病菌而感染红眼症哦。预防红眼症从生活小细节做起。 全球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国立中正大学中正之声 FM88.1 平安您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今天在现场陪伴我们的呢是来自波兰的伯克伟神父。我们继续再来请伯克伟神父呢，就是我们再跟您聊聊在台北服务了3年之后，后来您又被派来嘉义，那现在是担任阿里山的联合堂区的主任。那请问神父，您大概目前您要负责几间天主堂在阿里山上？ 对，在阿里山都是我负责的地方，都是原住民的部落，所以有山上有7个部落，还有在平地有一个新的原住民的社区，那所以总共8个教堂。 所以责任很重，那就是要认识他们，我们当然还是要先学习周语。那周语您是怎么样学习的，就是跟谁学习？ 其实我觉得这方面有一点罪恶感哈，我觉得我努力还不够，因为我在周族的部落已经快5年，那真的还不太会讲。那我试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学周语，不过好像到现在还没有成功，没有好好的结果。就是 我看您好像有看一些儿童读本， 有，就是我有一段时间我到国小，然后跟小朋友一起学，不过这个还是不够，因为如果一个礼拜上1个小时的课，然后后来也没有，所以觉得有点可惜。就是我真的要继续努力，多跟我们的部落学习。 其实伯克伟神父是真的非常谦虚，因为其实之前就是有一个电视台，他们也记录伯克伟神父在阿里山服务的一些片段。其实伯克伟神父他至少他在学习周语的方面呢，其实呢他的发音听说让当地老师都很讶异，对不对？就是好像讲得跟真的一样。 我想他们还是听得出来我不是周族的。 OK， 不过应该还好。 就是说可能神父您就是欧洲，你们的那个拼音就是你们很会拼音，对不对？ 对， 那所以 没错， 当地的那个老师就觉得为什么你好像很会讲。对，但可能就是不了解意思， 不了解意思的。 其实而且那个电视台纪录片，其实我也看到您桌上也很多学习周语的书，哎，很多。 对，摆着，不过好像很少打开。哦， 好 ，OK， 要加油。 OK， 好 ，OK 啊，谢谢您告诉我真相哈。那我想要再问神父，就您在部落这样服务，那有没有让您印象最深刻的事情，然后您可以分享的？ 那我想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就是爸爸风灾这件事。那时候我住在新美这个部落，然后大概几个月而已。当然我在台湾那么多年遇到那么多的台风，所以我想摩拉克应该跟平常的台风一样，就是来闹可能1-2天下雨就过了，没关系可以等。不过真的没想到那么严重，所以现在我对台风的感觉跟以前不一样。如果我听到就是雨声开始下雨，我心里还是会有点紧张。 有没有先买保险 啊？这个呢 还是先买机票飞回波兰？ 应该不用。 了解。其实爸爸风灾的确是重创就是原住民部落，我也是从纪录片得知，就是您好像也逃过一劫，对不对？您的房子被冲了一半。 这个是我们来吉的教堂，天主教的教堂呢，就是被那个泥巴还有水石头都摧毁，不过还好我那时候不在那边，所以我很安全。 się wiarą jak chlebie. Dajmy świadectwo nadziei. Bóg ofiarował nam siebie i my mamy się nim z ludźmi dzielić. Dzielmy się wiarą jak chlebem. Dajmy świadectwo nadziei. Bóg ofiarował nam siebie i my mamy się nim z ludźmi dzielić. Chleba tego nie zabraknie, rozmnoży się podczas łamania. Potrzeba tylko rąk naszych i gotowości dawania. Dzielmy się wiarą jak chlebem. Dajmy świadectwo nadziei. Bóg ofiarował nam siebie i my mamy się nim z ludźmi dzielić. Dzielmy się wiarą jak chlebem. Dajmy świadectwo nadziei. Bóg ofiarował nam siebie i my mamy się nim z ludźmi dzielić. Nikt nie zapala lampy, by potem ją schować pod porce. Skoro nas Bóg światłem na tno, trzeba z tym światłem iść w drogę.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中正之声，随时给您意想不到的观点及想法。我是影评人文天祥。 哎，要买什么就快吧，我想快点回家。 嗯，我拿包烟就来了啦。哇靠，烟怎么变得这么贵啊？ 前阵子就涨啦，你就干脆趁这机会把烟戒了吧。景气那么差，替自己的荷包想想吧。 说的也是吼，看来这一次我是真的要下定决心戒烟了啦。 你知道吗？只要常运动、多喝水、保持好精神，戒烟也可以很简单哦。 远离烟害，让你我更健康。 最后呢，我们就想要问伯克尔神父一个问题：如果说现在天主问你，如果让你再选择一次，您会选择当一个神父，或者是就去结婚，或者是一辈子都独身？ 我想我还是选我目前走的路。其实在我的生活中，我也遇到蛮多蛮好的女生，吸引我的女生。不过这样的经验也让我看到更清楚我要选哪一边。 是不是他们炒菜不好吃，还是不会煮火锅？ 还好还好，不过这个是好像没有办法解释的事情，而是心里的一个感觉，就是要我想选这条路，做神父的这条路。 做神父是不是让人觉得它是一个很平安的路，还是你觉得可以提早看到天国的路？ 神父的生活就是要寻找平安，不过这是一个过程。其实我日常生活中也不是很平安，有很多事，也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对， 好，今天非常谢谢伯克尔神父。神父要不要再介绍一首歌？ 没有，还有一首就是比较现代的波兰的歌。 Okay. 那我想就是听一下波兰的年轻人他们喜欢听什么歌。 OK， 有歌名吗？ 歌名其实有，不过 不重要的 意思是树上的叶子掉到你的头上。 OK， 好，非常有趣的一个歌名，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看。 Autobusu człowiek z liściem na głowie, nikt go nie poratuje, nikt mu nic nie powie. Tylko się każdy gapi, tylko się każdy gapi i nic. Siedzi w autobusie człowiek z liściem na głowie, o liściu w swych rzadkich włosach nieprędko się dowie. Tylko się w okno gapi, tylko się w okno gapi i nic. Uważaj, to nie chmury, to pałac kultury. Liście lecą z drzew, liście lecą z drzew. I tak siedzi w autobusie człowiek z liściem na głowie. Nikt go nie poratuje, nikt mu nic nie powie. Tylko się każdy gapi, tylko się każdy gapi. Nic, wsiadł drugi podobny, nad człowiekiem się zlitował. Tamten się pogłaskał w główkę, liścia sobie schował. Bo ja mówi jestem z lasu, bo ja mówi jestem z lasu. I już uważaj, to nie chmury, to pałac kultury. Liście lecą z drzew, liście lecą z drzew. To nie chmury, to pałac kultury. Liście lecą z drzew, liście lecą z drzew.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中正之声，随时伴你激发创意及潜力。我是红兰。 谁在哭啊？怪恐怖的。 好像是竹子的哭声哎。 竹子为什么要哭啊？ 你们人类太自私了，为了方便，无穷无尽的砍杀我们，破坏环境，我们不该哭吗？ 我们不敢啦！ 各位听众，出门在外带双环保筷，既方便又卫生，别再依赖免洗筷喽！ 少用免洗筷，环保又实在。 时间也快到尾声了，那现在也是圣诞节快到，我觉得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人，他们都应该很喜欢圣诞节这个气氛。那最后呢，我们邀请伯克伟神父呢，给我们收音机旁的全球的听众朋友带来他最喜欢的祈祷词，还有他要给我们的一些圣诞祝福的话，请伯克伟神父。 首先我会念圣经里面的圣咏第130篇，后来我会自己祈祷祷告。上主，我不心高气傲，我也不敢自视过高，我绝不好大喜功，也不妄想成大业。但念我的心灵得享平静与安宁，我的心灵好像吃奶的婴儿，就像婴儿偎依在母亲怀中。以色列，你要仰赖上主，从现今直到永远。慈爱的天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相信你不断地照顾我们，因为你创造我们，我们属于你，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派遣你的圣子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他变成跟我们一样的人，很软弱的人。我们圣诞节的时候要庆祝这个奥迹，我们会体验到这种的安慰。天主很了解我们的软弱，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心里会找到跟神、跟上帝、天主可以接触的地方，只有你跟神，然后好好的聊天，告诉他你的心里面的烦恼、喜乐、 困难，也希望你会找到力量，让你继续往前走，寻找神的旨意。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今天非常谢谢布克伟神父在深夜的时段来陪伴我们大家，也祝福大家迎接即将到来的圣诞节。我们一起跟全球听众朋友说拜拜咯， 拜拜。